听说，屋檐上该当月光，江湖中该开山庄，兵器中该耍花枪。买了花了钱了，我就穿上功夫装。 我不卖豆腐， 豆腐， 豆腐， 豆腐。 我在武功学校里学的那招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。赶紧穿上旗袍，没听说我吃你豆腐。 你听像豆腐， 豆腐， 豆腐， 豆腐。 学成功夫的师傅的实力，我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， 功夫。 赶紧穿上旗袍，没听说我吃你豆腐。 欢迎光临。 等一下，我到三楼，三楼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二楼，三楼。 我稍微伸伸拳脚，你就滚到边角。回去听太多女皇，就变得很荒谬。